从8月21号起，本市21条公交线路将进行优化调整，其中新开线路3条，调整线路12条，撤销线路4条，调整营业时间线路2条。记者梳理发现，此次线路调整主要集中在怀柔地区及丰台的小月苑、西红门、朝阳区的东大桥等地区。另外，为方便广大学生和家长假期出行，公交集团将于8月19号至8月31号推出暑期专线，颐和园北宫门至颐和园北宫门环线，途经颐和园、北京大学西门、北京大学东门、清华大学西门和圆明园南门等市站。颐和园北宫门的发车时间为上午9点至下午4点30分。景点九六九，责令带你听资讯。继崇文门路口等施化礼让行人的标识后，交管部门再出新招。15号的上午，记者在国家大剧院附近的长安街看到地面新刷上了红圈白底的交通标识。交管部门表示，这是长安街近期新增的限速70公里的标识。记者从市商务委了解到，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市新建和规范提升蔬菜零售、便利店等基本的便民商业网点3140个，网点连锁化率提升了10.7个百分点，达到了32.5%，还涌现出了一批生活性服务业的新模式、新业态。今年北京计划建设提升1000个便民商业网点，上半年全市已经建设提升蔬菜零售等基本的便民商业网点665个，完成全年任务量的66.5%。记者从朝阳区来广营乡获悉，沥青路第一社区的一处地下群租房如今变成了社区活动中心和科普馆，向地区的万名居民免费开放。曾经挤满600人的地下空间，如今变成了民房科普基地。 跟人群里想在街上，从到了

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下巴拉巴巴巴巴。 把杯子一杯倒在身在，感觉他们在滚来滚去，把他们摔在眼睛前面，看起来不停荡来荡去。音乐的人严重有何来？我们在里面游来游去，不管是男是女，是为的时候不去言语。 跳，知道不能自已，连身体也都觉得不属于自己。没有什么动作不可以，什么都不属于原来。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他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